好，我他商周报，2017年六月最后一集。 我以为讲最后一集先，你 下一集录第二集添，因为 一个月先得两集， 系咪 最后讲最后一集？ 六月六 唔系嗰个仲劲开心以为咁啊，最后一集唔使再录。 六月廿六号咧，六月廿六日，呢集系 就好似咁样个日期嚟决定咁 啊。唔系应该咁日期啊，因为我唔数集数啦，因为数集数我数一数我 第四集啦，学 第四集啦 吓。 今集继续是临时拉夫扯回来的三个人。 其实集集都临时拉夫的啦。 不是 为什么 就是哪个得闲的哪个有东西讲的就哪个入来。那么主要都是我啫，不是主要是我负责的。跟住再加来小直。是啦。那其他人终于入来都入来啦。 啊。那怎么样 今个礼拜。今个礼拜算是大新闻，算是大新闻。 即是这个 漫画家 新闻是吧？ 是啦，漫画家新闻。应该说就是他是怎读，所以他全名是我不好清楚，不懂读，就是叫 Gina， 他一定是什么事。 我都记不到其实。不过成旧嘢加埋我，成旧嘢加埋我认得到咁解啫。潮应话得啦，使乜姓名嘅啫。 咁啊，用呢个讲法，我会觉得好衰咁样。 唔系咁讲啊，大概是前后 咁咧，就其实咧喺有个即惯犯嚟噶啦，啲痴汉，所以我叫痴汉惯犯啦。 总之呢一位漫画家咧，就专画开 唔系讲翻得，唔系前文先，就系、是、 我觉得我讲嗰部分先系在前边咯。即系 唔系有个事件讲起先啦，不如咁样啦。 好嘅，你讲事件 再讲翻，再翻。 有条友仔就惯犯俾人捉 Q 痴汉惯犯俾人捉 Q 咗，咁佢呢次俾人捉个犯罪手段咧，就系禁钟话系呢个叫咩啊？方清系检查辐射，入咗去之后咧就 大是非礼， 即系呢啲啊。咁检咁啊，佢俾人捉咗啦。咁啊，佢咧就嗱，呢个系我所知嘅版本啦。我唔 sure 系咪事实嚟噶。 一般媒体都咁报啦。 因为一开始个报道好乱啊。即系 唔系因为几件事嘅，咁第一件事就系你头先讲嗰单啦，俾人捉咗啦，即系犯罪 系啦。 第二件事系阿漫画家唔知点解俾人哋查水表， 知嘅，条犯就公称， 唔系系个漫画家就冇讲点解俾人查水表， 系啊， 咁系佢知，但系佢冇讲公开。 跟住咧，后嚟就个查水表原因就系嗰个头先我讲个痴汉惯犯咧，就话。佢呢條橋就睇咗某色情漫畫就諗出嚟嘅，而家色情漫畫家揾到啦，佢知啦，佢説，我將嚟讀佢知啦嘅，我俾啲警語，佢知啦，佢説，咁咧呢位老兄咧喺我羅莉漫畫界咧係唔係都算叫幾有名？ 其實都幾傳奇嘅，第一退畫得好，退畫得好出色，呢個第一。 第二就係、是有。好有名嘅评论员背书嘅，为佢话佢嘅东浩纪呢位老兄咧，为佢嘅 L 漫画背书嘅，话佢画嘅某啲 L 漫画好掂，即系但系即系所谓嘅文学啊或者社会热嗰类嘢啦。总之就系话佢系，所以结果咧，佢虽然出咗一本 L 漫画，但系系卖十万本嘅。在 L 漫畫界是非常誇張的數字。 先講平時賣幾千本，一萬本就已經是收到貨的了。 但他賣十萬本，結係成為了一個傳奇的。 而且最緊要是，其實他畫的漫畫大部分都是靈異的。 是啦，就是幾算是幾。 仲要不是調教，是直情是犯罪。 是啦。 所以就基本現代的自從呢個二寶化出現了之後呢，其实而家好少人敢画呢类嘢，仲要画得出色，仲要画得唔系出色咁简单，仲要系点啊？直情系传奇级嘅人，而且个条友仔最惨系佢本身个人嘅个经历都好传奇啦。 喂，咪头先，即系你咁讲，即系对你嚟讲好实用啦，系嘛？ 唔系实用啊！即系嗱，因为我自己揾，因为佢着依会咁经典，讲真就系《Cutie Lucas》呢本漫画咧，基本上打佢个名嘅话咧，系一定知道边本噶啦，我都费事讲啦。咁我都睇过嘅。咁就 雙型車三個字，但咁咪明咯。 咁咧，依睇個咁咧，我都知有揾咗東浩基介，即係高度評價嗰段。佢嗰段評價就話兩個男人走去周圍狩獵羅莉，而帶出佢所謂嘅友情同埋嗰啲所謂叫做咩公路電影 feel。我心諗， 其实我认为真系佢讲嘅系冇错，虽然佢用个题材系用个用个犯罪嘅题材，其实我觉得冇问题噶，两个社会边缘人唔通会发奋向上去咩啊？ 公路电影，佢认为公路电影 feel 咯，难一地喺 L 版里边 啊。总之佢唔单止系画得好，真系以作品而言，唔系讲紧 L 漫而言，都系一个好出色嘅作品。 同埋佢少數地，佢係我覺得點形容咧，就係佢雖然畫就畫碎靈肉，但係有少少就，但係佢係嗰種就係畫落畫靈肉係，但係通常一個犯罪者咧係冇下場嘅，係一定冇下場。有少少係利用叫做咩 都有啲導人向 線，導人向線啦，即係導人向線嗰種啦。 即係話你聽，呢啲人都係會撲街嘅。 係啦。甚至佢而家嗰套新作讲嗰个啲 YouTube 歌手周围搞女，结果最后佢坐都系被差佬拉嘅。 总之就冇下场啦。 系啦，佢系即系因为通常呢类作品咧，佢始终你， 我觉得佢有少少系补偿心理，因为其实佢一路都觉得佢自己画漫画 L 漫系点话好唔系，直情系唔啱嘅事，佢咁嘅认为。咁当然你都唔好奇怪啦吓，呢个社会嘅压力系相当之大，尤其是佢家族嘅压力啦。 佢 屋企仔系。俾屋企人，點解佢畫嘅一本漫畫咧就單行本就七十鐘咧？佢嗰陣時失咗蹤兩年啊，差唔多好長時間，我記得，因為有啤住嘅，佢出任何一本一頁新作，大家都會將佢即刻通曬， 紅曬啊嘛。 係啊，問題就係佢係失蹤咗失咗陣年幾嘅，就係咁啱，因為佢屋企發現咗佢，因為紅啊嘛，咁成容易發現啦，發現咗佢畫 L 漫，咁啊開家族會議，冇因为佢係搵食工具嚟嘅，就冇禁止佢话。不过呢就係好屋企度入面所有十二岁以下晒路，你要离开佢唔知几多米范围外。 不依个就补充个点嘅就係、是、今次奶嘢嗰篇其实就唔係佢嘅漫画，係同人志嚟嘅。即係佢係其中一篇同人志，係又因为佢老兄咁红。在网上面所有的下载网就一定找到了，所以有人看到起边咪知，睇觉得呢条桥咁，觉得呢条桥掂，咁咪照抄。 老老实实啦，呢条桥其实都唔系新桥。 唔系最简单就系、是、送米嘅，然后一只有一人车走送米，然后 偷走。以前见得最多系消防检查，点解送米点解外卖啊速递嗰类唔得咧？因为放低咯。你外賣咋嘛，放低囉，人等人將全部係玄關做㗎嘛。但係消防檢查你最低限度要行下廚房，即係你真係入咗屋嘅。咁但係呢類漫畫，即係包括任何原因理由藉口，我唔嗰類入咗去嘅，最少十幾廿套。我最少睇過十幾廿套。淨係羅嘅都十幾廿套啊，唔係所有。 都話最都話 好呢個其實一個好典型嘅橋嚟，佢只係攞咗個最新嘅藉口檢查輻射。 係啦。 就咁大把。 即係嗰陣就頭先我講啦，送米嘅由基本上成條橋基本上就係送米送米嚟噶嘛，如果佢叫變嚟變去萬變不離其中，其實都係嗰招就送米嘅。 以前送米係送到入廚房噶嘛，一樣嘅啫嘛，只要佢揾個理由入到你間屋入邊。咁跟住就閂埋對門，就乜都得啦。 我諗起嗰啲咩咯，披薩外賣員咯。 披薩外賣即係樣啫嘛，即係基本上即係橋啲同一條橋，我哋換個名一樣啫嘛。 老實講啊，唔係 咁可能， 你話 我 只係 覺得佢可能即係輻射呢樣嘢假嘅。 新 因為新晉以來係即係輻射呢樣嘢，即係你知近幾年發生咩事，你都大概知道咩，即係呢樣嘢對日本嚟講 係 一個。 不過依單嘢就係 唔係因為咁嚴重啊？我覺得係純粹就係一個反攻嗰出出嚟。 系啦，所以无啦啦就有一拍依单嘢，其实 知啦，我希望唔好咁谂 啦。因 为 依单有啲奇怪，有啲妙，有啲巧，有啲比较微妙特别地方就系，因为几有名嘅，咁好多媒体好多报纸入登，就奇玉新闻就话嗰漫画家就答应咗，定咗警察就唔再画呢类漫画，结果又传咗出嚟，就好，但系咧其他新闻就冇讲，即系冇话佢唔画嘅，净系话咗知有差揾上门啫，漫画家。甚至馬家冇開名，咁咧，而喺 Twitter 裏面咧，佢 就都冇提過話佢話唔畫，就係差揾上門啫，話大家唔使擔心，差咗上門咁飲一飲啖茶，食個包，傾嗰兩句啫，就大家唔使擔心，冇咩事嘅咁樣。 另外我唔記得邊度傳出嚟噶，仲有另一個版本咧，係話警察上門叫佢唔好畫， 但佢又冇答應過。 我睇翻嚟个版本系咩？话咩讲 學問嗰啲非法下載嗰啲嘢喎，係 唔係啊？唔係佢話 佢係話喺非法下載嘅網站揾到你嘅漫畫。 嗱阿阿沈先生話：咁唔關我事喎。 喂，我係受害者啊，大佬！ 你鏟咗佢，我歡迎你，你求你條去幫我鏟咗佢，但係唔好問我，因為唔關我事嘅。呢樣嘢之後關就係、是、喂大佬啊！咁我之後關就係、是、我啲漫畫俾人盜版，然之後偷。关我咩事？唔系我放上去噶嘛，即系 系关佢事啊。不过关你咩事？而家仲未系公诉罪噶嘛？我唔告你，关你关你乜关你乜春事？ 咪就因为我放上去。 我要告就我要告都唔系揾你 咩啊？新嗰条新嗰个例法咩？ 未立 就 未立嘅 条法未立。 而家好难，呢样嘢 都难搞。 我有跟进啊，放心。 冇咩未？呢样嘢 有进展会讲，会讲俾大家。 依家嘢你担心不担心就系、是？佢 commit 會因為奧運停擺先都算啦。 我本來想請請埋佢， 講 翻呢件事先， 可以 講翻呢件事。咁就個其實我相信個結事實實情上就係因為咁，你個反話係佢，咁揾冇警察要做嘢噶嘛，咁咪調查咯。咁你個 keyword 一上，咁我上到就見到個老番站，咁啊跟住又佢你後邊會揾到出版社啲資料噶嘛。咁你藤兩瓜咁愣到揾到本人，好正常啊！警察查案係咁噶啦。咁啊上到門，我問佢哦咩事哦，做事如此啦，本身冇回事啫嘛。 不過依單嘢咧有啲後續嘅就係、是、有人有啲團體就去啲同人志嘅印刷廠就話去叫管制。 呢單嘢應該係關奧運事多啲啊，所以我陣間先講咁係啦，其實咧我相信又話佢話唔畫咧，其實咧實純粹係乜嘢咧？又係佢啲年經，如果你有留意好嗰啲嘢，佢嗰啲嘅，佢係三不時話啊，我唔想再畫啦嗰只，即係如果你認真的話咧， 宮崎駿嗰只情況啊， 仲比宮崎純粹就係、是、純粹就係呻下啫嘛， 呻下啫嘛， 超我個成日話唔想做嘢咯， 咁我都係 咁簡單啫嘛，阿恆都成日話唔想做嘢啦，有冇見佢做嘢 啊？我佢成日話唔想做人啊嘛， 咪 有 人啦， 食假 面，你變咗食假面 咩？即係有人將佢呢、這個，因為佢可能未冇睇開佢講嘅，即係將上去，因為佢其實個人，我真係覺得佢好負面思考嘅人， 即係咗字啊嘛，即係 L 漫畫界打咗字啊， 有幾分字啊？冇講笑， 唔係喎，你我見你講佢講經歷嘅話，又 佢真係好明顯就係會講， 仲唔係睇咗字？佢個咁嘅背景， 世上我好抱歉嘅人，佢真係會講呢啲咁嘅嘢出嚟嘅，佢真啊咁 OK 啦，唔該。總之就有人當我真啦，我相信佢點解會有人話佢唔畫 嘅。如果佢唔講佢講 L 漫嘅話，我覺得佢已經係文學作者嚟嘅啦，好專業 嘅。係其實佢有少少文學嘢有味道嘅，不過依個另一個問題啦。我唔研究佢啦， 差唔多其實 咁就變咁啊，變成又喊出嚟，就係跟住就咁啊，呢個 L.O. 出嚟就你話佢抽水又唔係好硬嘅，佢都做開啲嘢，唔係抽水嘅，因為佢就出嚟出聲明啊，呢個我哋只要擁抱我哋二次元嘅幻想就得啦。啊！即系佢老嗰啲老调 ，L O 啲老调腔啦吓。 一来保护自己，二来咩啫？佢 宣传下啫嘛。 系啊， 咁行出嚟话我 support 你，就咁简单啫嘛。 唔系 L O 喂 L O 嘅标语系乜嘛 ？Yes later, no touch 啊嘛。呢个系佢贯彻原则噶啦。 继续讲翻佢个一路讲开嘅嘢，跟住就行出嚟。 你要妄想得唔好做。 我支持你喂，大佬台柱嚟嘅喂。台柱出事，你唔支持佢，唔通支持警察啊？唔系，首先我警察都冇话要咁话 啊。咪就系咯，并且冇嘢讲过嘢。 即系而家有人躺住有中枪，之人就话：，而家就有人又惊佢闹情绪。大家喂，我老实讲，件事第一就系：，喂，你唔系又谂住失翻一年半载啊？即我真系好嘅，真系好 Q 惊佢呢条友精神真系好 Q 唔稳定，因为即系咁，佢就变成。其实就系冇嘢，就闹剧一场啫嘛。咁但系就 冇嘅。咁佢唔系，我觉得唔系佢话咩问题咯，系本身个人系咁样咯，系。 哇！你讲太宰治啊，真系，我觉得真系。 你哪怕佢话小，佢好似你佢写小说俾太宰治噶啦，我都成件事嘅。 啊，唔系我佢真系你讲太宰治，即系一样嘢咯，真 系 好笑。 系嗰个格调嚟嘅，原来 系啊。所以就纯粹就只写乜出咗几闹剧，应该就唔会有啲咩涟漪啊后续之类嘅，除非佢封笔。除非佢真系封筆或者停筆， 唔係好似有幾個，其實有啲 L 漫，我而家突然間唔知點解人間蒸發咗嘅。 即係嗱，我就睇死佢唔會封筆嘅，因為佢唔識做其他嘢，所以佢應該唔會封筆嘅問題就係佢只要同你停翻一年半載，已經夠你受啦，就咁簡單。 OK 啦， 好，咁係一 諗到嘅就 係奧運嘅 copycat 事件啦。 計就呢個就係都幾年前就 一路呢個係歷史問題裏面 出嚟講好耐嘅咯。嗰陣時 平均每 新奧就已經講緊啦。 搬風舟啊，好似有 唔係因為國際展示場有奧運，所以開會攞嚟做會場，所以停 copycat。 不是停停停停，他是要改装，他连改装连使用会场连埋后面再你改完装又要还原部分地方要还原返㗎嘛，你扩建就唔会缩返佢嘅，不过我哋用做咗搭咗棚呀嗰啲要拆要成。 我咪其实类似世博金嘅规格囉，其实有啲嘢臨時起出嚟到时唔用到拆返出嘅。咪即係大概都係咁样做囉，其实。 总之就只猫嘢起。有人计过数呢，如果个工期冇延误之如此类嘅话呢，前后有27个月会有受到影响。 应该起码两年半前后。 然后就有好似七定八个月。是完全不用得個場館的，即係最少會影響有一屆，有一屆會很大鑊，就目前仲未傾到點樣搞， 係啊，仲傾緊咯，話諗住搬去隔離。 喺純粹工期間咧，佢就唔係一次過成個場封曬嘅，可能就會用部分場館，即係你冇做緊嘢嗰部分，我咪用咯。 嗯， 咁但係咧就個規模肯定要縮細。咁另一個方法咧就係個幕箱。咁呢個就好耐之前講過， 但莫張嗰邊好似對唔係好歡迎呢單嘢。 莫的 podcast 我都好似講咗三次。 莫張其實情況係佢唔多歡迎， 係咯。 唔係我再提一次啦，咁我輕輕睇下係嘅莫張同 comic 其實係有少少破冰㗎啦。咁因為春 comic 有個special 啊，有個 comic 有個 special 嘅，到而家推咗六定七屆嘅，唔係好多嘅，就好少見嘅。有一次喺兩年前。年幾兩年啦，差唔多啦，就喺莫張搞，就其實好少見嘅。咁因為點解？因為阿米就係講 Q 咗，我同佢老死不相往來嘅，即係講咗嘅。咁但係而家人又去咗啦，咁又有實際需要，又試過競 爭。我知係個主辦者同莫張唔妥，唔係莫張同佢唔妥， 係莫張趕人走。你當年咁樣落我面，咁樣唔係面咁簡單，你臨時臨急抽 Q 咗喺個長期，搞到我哋突然間要四圍寫揾地方，又死翻去澄海，縮細規模，捱咗幾年。喂，呢個時候我覺得佢幾一世係好應份嘅喎。 咁係。 佢後面啲人記唔記咧？就係 以為調翻轉係莫張有咩事？ 係莫張趕佢就有嘅。 OK， 咁一邊就係、是、你唔好過嚟，我先唔稀罕你啊。 因為其實莫張嗰頭嘅情況係比較麻煩啲，因為嗰頭 交通為主要其實。 我覺得最大問題其實係細啲咯。 細唔係因為、就是、 我交通添啊，唔等於細嘅問題。 message 其實因為講真就係你咁 message 其實相嗰個附近其實咁大量人嘅話，其實係幾影響，幾影響嘅 位。你要搬場地，你就好多嘢，成好多配套，你要重新 set 過。而家呢一代執唔好話執政啦，而家呢個負責緊嗰扎人啊，有邊個仲有莫張嘅經驗啊？仲有幾多件啊？咪差唔多死咗啦。明白啊？所以他哋會很麻煩，他哋不是很想搬的，不過如果 comic 有名那邊真係話攝得太緊要，你話睇得翻東一二三，我唔使搞咯，係咪？即係佢要睇翻當時嘅情況，佢可唔可以，仲可唔可能喺有名搞？如果有名搞係太困難，或者個縮得太緊要，就可能真係要揾個第二個場地。咁第二場地後補肯定係。莫張 佢啦，而家現成有嘅。 應該咁講就 日本冇第三個地方放得落 飛機嘅啦。關應該咁講就首都圈一個鐘頭車程以內嘅會場， 橫觀成個日本都冇。 唔係，仲要你應付到咁客量，我仲 要 係 你仲諗翻佢有幾十萬人流咯。 三個唔係我所知道嗱，我即係有人做過研究嘅。 即係點講咧？ 僅次於嗱，僅次 關西嗰個。 唔係關東咧，一係就係橫濱。橫濱個大場，橫濱大場。 阿 Lina 你嗰邊度？ 阿 Lina 橫濱阿 Lina 嗰邊你要攞嚟做咁咩？其實 唔得嘅， 唔得唔可能。 唔係個場夠大，但配套完全唔得。 你 真係靠新幹線就諗住。 唔係啊，場係大，但我經過去過嗰附近係，如果有十幾萬人湧嚟，嗰個附近六層㗎。 唔係你仲唔好忘記喎，奧運期間你肯定嗰邊我嗰邊得閒俾你。 係啊， 你要明白 Comiket 個優先度其實好低㗎。所以 所 以佢真係點解佢哋會同莫張破冰咧？都應該係死死地氣㗎啦。 冇選擇啊嘛，應該係。 即係萬一，因為嗰陣時一路都講緊幽冥嗰邊係好唔穩定，我而家 我就諗個問題，即係呢個林海市年年都即係慣咗，已經 知道之類班友會咁樣。 總之咪成個配套大家都慣咗，咪係 啦。但係而家萬一佢黃黃章，跟住嗰邊經業線係嘛？ 實賴實賴嘢 係咯。 咪經業線好稍為好啲，因為始終 因為都咁窄， 唔係同埋嗰頭佢處理開大型嘅展，即係例如話 Montreal 啊、 TGS 啊嗰啲大 show， 佢有經驗，相對講佢同埋嗰度附近係多空地啊。但係有關就係、是、話乜啊？呢一附近冇空地㗎，十幾萬人踩平佢，大佬嗰啲。 你嗰度近海嘛？你 嗰度一定嗰度，如果你 通常近海就比較好啲嘅，即係 啊，嗰啲當地，嗰真係當地。 呢件事咧，其實好多人都會同你講關我親事嘅，因為大家冇乜人真係親身去啦嚇。咁最多人最有影響就係、是、新澳成功的嗰一段時間已經有發生過啦。咁跟住後屘就慢慢又鬆翻，然後而家又密羅緊鼓，又要開始做嘢嗰陣時咧，又攞翻出嚟啦，就係、是、我哋啲馬賽克。我哋條海苔 越嚟越咩？已經唔係海苔，一劈嘢掟落去。啲人話：哇！啲有啲紅人客家就哇到，即係成大沓，用嗰啲漿碗漿落 去。你唔係光， 佢就係越 已經係成條光劍或者黑金剛。先講業界良心嘅 LO 咧，係打黑，係塗上黑馬賽克啊！真係馬賽克。咁啊，相對嚟講仲比較見得人，即係因為海苔都要打，好似要打四條。 唔係，佢依家唔止海苔添啊，成條遮曬啊嘛，好似話之後。 可以打海苔，打四條海苔，咁佢成條遮曬咧，就形狀上比較冇咁破碎。咁、啊、但係老實講，我寧願你打四條海苔，大佬。 因為四條海苔打之後，下面打。 你知黑金光或者光劍真係 有都冇咯，其實 我當睇唔到咯，只能當睇唔到嗰部分咯。 啊、 即係我要腦內 ignore 咗呢一部分嘅信息。 可能你會喺十五級會開心啲咯，如果咁情況之下。 即係又或者係啲執系漫畫家會開心啲嘅， 同當年某套漫畫嘅特附錄一樣咯，成格黑咗佢啊，不如。 即係我諗啲執系嘅漫畫家會開心啲，因為可以有個偷步嘅方法，就係執唔使打架啊嘛。 啊！我諗你係咪靠表情靠執咯？ 我攞啲唔係攞啲執遮住曬應該要打格嘅地方啊，攞啲執當格去用啊。 系啊，反正你都俾你打，我自己嚟。 总之就是又个格又个木个格无啦啦又厚咗，而且呢次最大问题就系、是、之前咧就系、是、同人印刷厂要求嘅，所以咧就净系赖到同人啫。今次咧就系、是、连商业纸都楞到埋，所以点解啱啱有人就攞个比较表出嚟几本嘢嘅应对方法，咁、啊、所以点解讲 LO 业界良心？即係佢個格咧係最冇咁難睇嘅，淨係正常少少，即係 咁我話之後諗辦法咯，呢啲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避風頭係咁樣嘅，睇太平地點去做下嘢嘅， 冇計。 我睇老實講，我真係貪啊！你唔明白，你個格打厚啲有咩唔同先？ 冇你呢四條線咯， 咁冇嘢噶，咁做俾出面睇啫嘛。你哋呢級佢有咩唔同啊？ 出面個問題，我調翻啫嘛。出面睇到有咩唔同先？你個格厚咗啊，個格厚咗啊，好健康啊，好唯美啊，係咪啊？唔係啊嘛，唔肯係啊嘛，成件事即係誰得個？ 即係你要揾理由呢啲莫須有，我覺得即係你 完全唔明我點解要搞啲咁嘅嘢出嚟啊！老實講， 係不過呢啲嘢就。 我想讲咧，其实咧讲呢两单其实都够钟噶啦， 唔紧要，咪仲系咪有咁快？嗱，讲好啦，咁讲下一单又系声优界啦。首先讲咗我哋亲爱上晚同志 啊， 上晚同志单嘢， okay， 因为其实 冇讲 嘅，唔系其实呢单嘢其实唔系新鲜，其实应该我 其实系持续落去系进行嚟嘅， 系应该我就持成个月前嘅啦。 点、啊、 最初唔系最初系个人月前， 即系成年前都系咁啦，大佬 系停。停 Twitter 之前已經都係咁啦，開翻繼續啫嘛， 係咯，連續進行式嚟嘅其實 係。不過佢近排入邊，唔係應該講就係喺有人喺佢 Twitter 度 repay 嗰時，係越嚟越過分咗成件事， 就性騷擾。咁咧就最初咧就本來真係純粹性騷擾啫，係變成咗做咩？ 打飛機咯， 唔係 公然， 唔係啊， 打飛機咯， 喺個遊戲啊就係、是、喺。搏人搏佢啊！ 咩啊？奖杯 trophy 啊！攞奖杯啊！ 一来啦，最紧要系最好就 block 啦，唔 block 都闹下啦，即系嗰啲躲 M 嗰啲咧，明唔明啊？ 唔系，因为你 block 佢之，变成你佢系有睇到啊嘛。 啊！ 即系而家搏，结果就出现咗叫做咩？上板 challenge， 上板认证，上板认证呢叫 系啦。 你当内田冇到啊？内田都有份噶。 即系咁啊，咁咧就 啱啱依集人气即系又比较后生上嚟呢批声优， 应该咁讲就系依班 唔知两个嘅， 当 Crabby Idol 左双好似都中招， 当 Crabby Idol 包装呢班女声优咧，系真系几严重嘅。其实系中意上版内田水柱系比较严重嗰两位啦，佐仓都有，但未去到佢两个咁夸张。 我仲佢佢系上版咯，我都系。 系上版最严重，因为你佢最佢就自己做有自己嘅名字冠名个人节目，又有其他嘢，即系我佢配音嘅咧，配音唔多又唔多讲有眼，但你做个人节目仲多。 其实上版最严重唔系因为佢多节目多成啊，系因为佢 S 气质啊。 唉 ，OK， 即系多 M 啦， 唔系咁，即系成件事点样讲，即系太过分咯。即系你见到同啲留言，即系我觉得，即系你 好啊，唔系好啊， 收敛下啦，真系。 不算啦，依家有人喺网络，记住我都话，贱人呢世，贱人系万国共通噶嘛。 唉， 你唔好 认唔系讲完衰嘢，讲好嘢，讲公 讲啦，就系另一单咧，就系阿藤原启智就有逐步复工啦。咁佢自己 真系。病住去 嘅，唔系佢就佢先，因为其实佢就情况就好啲嘅。 咁种田啦， 系咯。 唔知啊，嗱咁讲，其实佢二情人节嗰时已经有限度就话啦，嗰时报告就话，自己其实好想食朱古力，不过如果情人节之前讲嘅话咧，我好似系黑朱古力咁样，所以唔讲住。 系啊， 咁咧就嗰时话已经好嘅，好翻噶啦，好紧噶啦。咁咧佢喺六月中咧就话，有限度复工喺佢自己嗰、 那个，但系佢都系拣，好似你咁讲拣嚟嘅。之前喺台节目前话咩嘛，因为某套戏 吓，佢拣就系、是、因为蜘蛛侠强势回归，咁佢要配 Tony Stark嚟个角色啊嘛， 咁佢就有限度复出啦。至于其他角色，应该暂时未有，因为佢其实而家常规角色其实 有时咯，如果 得几多时一个啫嘛。 如果真系要去不可嘅话，其实系 得啊，得你连讲只个啫嘛。其实佢真系主，真系叫每个礼拜需要录音嘅角色得呢个啫嘛。其他角色需要 啊，有啲可能咩知旧有 旧角色啊，佢唔系多，因为就连最巨人哥啊，Kenneth 都死埋咯，冇角色噶啦佢，其实佢角色唔多嘅，就又比较常规都深川自己接住咗。咁佢真係特別角色係得返依Tony Stark 係需要佢特別出嚟配嘛。 咁佢可以自由啲都其實可以去 玩。因為配完 Tony Stark 之後下一次角色佢已經係復仇，下一次 Tony Stark 就已經去到無限戰爭啦。咁下年嘅事啦，下年年尾嘅事。 即係我諗到角色應該佢常配嘅咪咩囉，另外嗰個阿魯薩一時囉。 即系冇乜， 间中都有跟林咁出噶嘛， 间唔中嘅啫嘛，但系佢依唔多噶嘛，你都唔需要话个礼拜去录音室录嗰种啊， 系即系可以搞掂。 所以其实相对嚟讲，其实佢有限度复出，真系为咗 Tony Stark 嘅咋。 种田去边度啊？快翻嚟啦！ 暂时都仲未有新闻，未有消息，因为 反而关心這 個。因为自一出报射击就第三季就会秋天成送到秋天 三季啊嘛，好似系秋 秋翻啊， 咁就之前喺杂志。讲咗好似未有正式消息 啊， 好似 系有消息啦，公布咗啦，第三期咗。咁阿仲田会翻嚟就唔知啦，亦都有人代搵人代佢嘅，因为仲田真系完全冇有消息，而家净系据因为佢本身大宅事务所咧基本上佢嘅政策系唔俾啲声优玩切打嘅，费事出现好似上班同志咁濑嘢。 系啊，咁即系公关问题啦， 因为有唔系睇事务所，有啲事务所系唔俾啲声优玩 SS 嘅。 但系仲有啲事务所好松噶嘛，有啲乱嚟噶嘛，可以 睇咪睇啲事务所啦。有啲事务所系公职俾公职管 黐线嘅，自己 有啲就管得好严嘅。 系咯， 有啲事务所就俾你玩，但系管得好严。 Okay. 有啲就投，有啲就基本上 冇掩雞籠啊嘛， 冇掩雞籠，但係都係啲完全唔俾嘅。但係我所知大宅 商正人哋好正經㗎， 但係好管得好嚴㗎。好間大宅雙壁咁樣穿情啊，穿情文當然冇玩啦。 我覺得都唔俾壞事嘅。 唔係佢矛嘢啊，啲完全冇啊，唔俾啊，唔俾掂。 其實咧就用得好嘅話咧，係一個好好嘅宣傳效應嚟嘅。 但係你用得差嗰時，咪反效果咯。 咁啦，但系咪咧？人有错，人非圣贤，手贱难免，总系会人啊，总系会犯下重啊， 仲有啲，仲有啲系啊。咁呢单咁上下先。系啊， 依家咁样下啦。 下一个啊，咦，有烟水好听喎。上次《破飞法老》辛苦啊，2222章 系嘛？系林元慧嘅被动画界形容系 披头士，佢嘅 可能系 only life 噶。因为佢而家佢喺中野开咗个得2200人嘅小场开咗个演唱会， 系啊。 咁咧，啲人破飞咧破到阿妈都唔认得嘅，抽签 因为佢以前嘅做法就咩噶嘛，尽量都唔搞呢一类。 佢从来唔开演唱会噶， 唔系尽量， 从来唔开， 從來唔開。 上電視嗰種形式去做咯，通常 佢最多係唱唱一流一首歌。咁、啊、因為曾經 即係盡量話佢想多人聽到啊嘛，佢又唔準。 佢一路唔係，佢一路都係話佢唔係歌手，佢成日都咁樣講噶嘛。 咁佢因為我曾經問過佢嘅發掘由林源發掘出嚟嘅澳洲亞美， 用 idol 嗰種方式去 澳洲亞美曾經，因為澳洲其實好想去開澳洲係最已經最大面就係想要客串唱一首Get Along 嘅啫。是咁多㗎啦，澳姐自己都话啦，我冇本事㗎，我都试过叫佢开演唱会，佢都唔肯。 唔係啦，咁大家可以高兴啦。 咁今次 係 啦，因为入呢佢就九月会喺WoWoWo频道播嘅，播电视一次。今演唱会佢就都係经典旧歌出嚟，由旧歌唱新啫，同埋特登开拍江崎律子环节。就特登，因为佢新碟系向江崎律子致敬嘅，咁又一批系江崎律子嘅。咁九月会上电视，我就好有理由相信，我好怀疑紧系即系可能只一次，唔会有下次啦。以林元伟作风，佢都唔自在，讲真要自在，佢就开咗啦。 咁冇嘅，咁唔系咁佢风格唔系呢类啊嘛。系啊，佢都系上翻电视好啲嘅，我觉得。 佢都系佢，因为佢自己觉得自己系声优嚟啊嘛。 啊，咁好啦，咁跟住啦，就 系啦，咁顺便讲埋啦， 依家噶。 打歌呢间嘢讲唔讲？我觉得几讲埋啦， 几戆居啊！ 因为几 我唔系两边，我觉得点样讲啊？写嗰个戆居，讲嗰边都少少。 讲下先，讲下先，因为日本最大型嘅动画歌演出，每年夏季啦，差唔多叫做最大祭典噶啦。Animato Summer Life 吓，就今年就即系十个届时喺个规则度咧就写明。唔准打 call， 唔俾打 call， 系唔准打 call 啊！搞清楚啦， 系好决绝， 好卵大镬啊！ 或者用一个， 一就是、 或者系用一个比较窄讲话就系，我得嘅啲窄技， 唔系啊， 呢个就系问题啦。 我得 K 啊，佢系 call 都唔俾打， 系 call 都唔俾打，即系咧，你 即系个歌手想带气氛，嗌叫合台下嗌都未必得啊！ 即系咧，即系点讲啊？用香港人会容易明白，都唔系容易明白，因为都系老饼咧。你唱 Beyond， 你唱交一千个心，你只手要揈嚟揈去，有啲慢歌啊，只手 都唔俾啊， 唔俾揈，因为呢个都算系打 call 一种。 系啊， 佢系即系佢以佢个， 佢系写紧咗嘅情 文本上嘅意思就系咁样。 系啊，即系话所有即系你感觉上会。 即系另一种翻译方法就系、是啊、你班友一组全部坐定定。 系啦、啊。咁樣樣，咁即係變咗有啲即係正常去聽動畫歌，即係會同歌手去互相呼應咁樣嗰啲，咪覺得唔妥咯，成件事係。 我呢樣嘢咁你就當然係炒下炒下嘅啦，呢樣嘢就係。 係啊，咁啲人實會嘈啦。 都有啲人覺得就係要阻住聽歌喎、 啊。不過最慘啊，咁當然啦， 實有嘅，實有嘅，呢樣嘢即係咁啲啊，依咪講真就有咩先有爭議性啊嘛。 啊。 對有啲人 通常動畫歌聽得動畫歌嘅，都起碼都會做少少，即係你好似點樣講，有啲似。你听 band 歌咁样，你听歌唔会坐低静静咁听啊？ 唔系，最简单就系、是， 其 实用一个最经典例子就系、是、slow halation。你最后你唔玩蓝变橙嗰个灯海，你点似样啊？但系你唔俾玩打 call， 同埋有啲 你就冇嗰个灯海咯。 官方 有啲系首歌入边本身就有你打 call 嗰部分。 官方指定咯，变咗。 喂，如果你系讲你又得嗱，先讲，当然佢歌手知道就咪唔会咁样，但系如果系突然间有一场。佢講到嗰部分，台下係冇曬反應嘅。 係啊，咁就佢好尷尬嘅。 個唔係尷尬，個我覺得佢落翻後台喊出嚟都唔出奇啊。 係啊，因為你好， 我係咪做錯啲乜嘢咧？係 㗎， 無啦啦台下 咁變咗個氣氛，其實點樣講？ 唔係只係嗱，依樣嘢就係、是。 你攞到跌咗大，你氣氛冇曬咯。 炒氣氛，因為其實有打 call 本身所謂要掙啲掙藝啦，即係最簡單就係、是。前年紅白大賽啊，阿西川興貴喺富雲道玩嗰啲咁嘅嘢咧，即係喂，你講一陣你 即係講 個他藝咧，你仲可以話佢點講咧？阻到人啊， 阻到人啊，因為真係個動作太大，同埋真係 傷到人啊， 好粗腰性嘅其實係，即係過分咯，其實係過咗火嘅大哥嘅叫。 即係你仲有得可以用安全理由啊，諸如此類去講。但係喂。咁我打 call 正常嘅交流嚟 嘅 喎， 系打 call 我，因为就算系一般演唱会都有打 call 噶， 系啊，就系话呢样嘢咁，所以成件事咪即系佢拆咗成件事， 屌咁作成，因为咁我嗱呢个我个人推论嚟噶，咁好简单啫嘛，佢一开始其实讲紧系想禁嘅，其实系家父即系一种 耶太格耶太格嗰啲 非常非常激烈嘅 激烈，而且系非常 应援，佢哋咁样叫，佢哋自己咁样叫。 非常 即 係 自己去創作一組 你當你當台上台上面喺度跳，台下面都喺度跳咯嚇。 耶哦耶哈咁樣咯，只喺度叫啊咁樣嗰啲啊。 即係咁問題就係講緊呢啲嘢真係喂好簡單，你諗下，你一嘢向左一插。就抽咗俾嗰个向下一扎，又后边 系啊 combo 噶啦，变咗 系啊。其实的确系好危险嘅。咁佢 因为佢需要空间都几大。 问题就系、是、咧，就系、是、咁我揿呢样，咁我唔叫加夫咁点咧？咁我点样即系嗰条界好难画啊？ 系啊。 咁当然啦，呢个系其实系一个落机的赌注嚟嘅。自己查 wiki 系咩意思？我呢度唔解释。咁佢就最后又叫咗就系一刀切，所有打 call 都唔得，你任何动作都唔俾你喐啦。 我有言在先講咗，到時我放唔放你，我再講咁樣咯。 日本仔唔係嗰種，英國佬中意咁樣玩，日本仔就真係唔俾就唔俾噶啦。 佢管日本人好死板嘅一樣嘢，佢管佢係一刀切。 一係咧就規矩放喺度，然後冇人理。 係啊， 佢只有呢種好極端 嘅情況。咁嘅情況變咗係咁樣咯，即係因為佢寫得唔合理啊嘛，成件事。即係我連歌手正常嘅互動你都要咁。 即係你始終你動畫，你唔係話聽古典音樂會或者爵士樂音樂會咁樣，著曬踢師徒，著曬禮服，坐喺 萬 聽 嗰 啲啊嘛。 禮儀嚟啦，呢種就 你知唔知 咧？好簡單，空氣佢 key on 未？睇場合啦，唔該。 即係最簡單就係、是。喂，我听私人啲演唱会，咁你唱丫，你而家系挥拳噶啦， 你 冇俾 啊 嘛，一定 喂， 你挥点啊？即系正常噶嘛呢啲嘢，所以入边就所以其实都几大，而家几头痕嘅呢样嘢就 系。系啊，咁不过即系最尾其实都改咗噶啦，其实呢个就最初版本嚟嘅，即系头先话所有 call 都唔俾嘅话，即系佢最尾改咗系咩咧？即系我睇系 正常就应该直接咁啊，但系我唔知佢系咪唔想承认我睇系嘅存在，所以佢唔用呢个名，又或者系。真系落机的倒数连续嘛，要你冇办法分到边度得边度。 哇！我都系出到系，我谂费事有人走法啦，即系成件事，好似你咁讲。 所以 咁所以就即系 呢个真系蠢到不得了嘅。 但系佢最惨系个社长都话你曾经反射落你班友真系，依下先惨嘅。 咁你系咁写啊嘛，大佬。 濑咗嘢认咗佢啦。 而家咁写我睇系，咁大家咪心知肚明边啲系边啲唔系有脑噶嘛，大家。 因为我听，因为 惊嗰班唔正常嗰班又， 因 为简单 就系我有时一啲所谓叫专门术语系比系有时系清系容易界定一啲嘢，例如话打 call 其实唔系 attack 嚟噶，就所以会有噶嘛。 激烈的应援方式括弧 attack 艺咪得咯，你就唔中意用佢攞嚟做正式名嘅。即系呢啲真系写一个真系唔识写， 写个要打贴打屁股咯。 依年即系 呢个年代关公灾难真系多 Q 到。 唔系因为见过好似有个版本系写靓好多嘅，其实即系唔系呢边有个我唔记得边边嘅演唱会，去 Sony 邀请，我唔记得，唔好理佢啦。咁好啦，跟住呢个 差唔多啦，差唔多，好似都冇乜嘢，跟住做咩嘢咧？ 有冇讲啊？讲唔讲埋呢个副间？ 佢有冇讲啊？佢成日都系咁样噶啦。 唔系呢个天气报告，附近又复出啦。O K， 跟住三门 有 罪啦，系啦。讲完佢两个，佢两个头 Q 扭啊，两个 系啦，佢两个轮流噶啦，呢两个唔紧要。 即系究竟喺我哋死之前，可唔可以睇到 嗱 晒咧？ 好简单就系月影千草仲在生，曾经演过佢野济阳之去咗啦。 啊， 唉，撞鬼啊！因为呢个系一睇当年电视剧嘅玻璃面具先知嘅。当时电视剧版嘅玻璃面具咧，野济阳之识月影千草，系俾人话系哇真好似月影千草走出嚟咁样，似到不得了。当年有睇嘅，咁就呢个就系即系附文啦，少少嘅。好啦，咁今 好多样嘢，最后一样嘢，方知签名到动画机时啊，香港有睇， 唔知 道得咗奖啱啱嗰套 系。咁我对于动画电影得奖已经麻木晒啦， 都唔系，但系我睇个片头都 OK 喎，真系有啲嘢喺度嘅。大家得閒都上去睇下嗰個叫咩咩黎明， 唉，我因為 叫黎明，先叫黎明嘅 Lu 嘅歌 ，OK 啦，好嘅，咁今集就到此為止，下一集再見，拜拜。